僵尸线索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志聪。第一章，月黑风高。荒郊野外一片阴森恐怖，蟋蟀的叫声，猫头鹰的叫声，所有的声音令人听起身都毛骨悚然。但是秋生就无动于衷的，那就不是因为他后生，亦都不是因为他是茅山师傅九叔的徒弟，而只是因为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未遇上什么令他觉得是恐怖的事情。那他一路走过来呢都很轻松，一直到他踢到了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呢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望望天上的黑月，脚底就踢到了那块东西，硬邦邦，差点就踢亲，指手画脚，好不容易才企稳了身，然后他又听到一下呻吟声，循声望过去就见到一个老坑。那个老坑公一身白色的衣衫，碌在个地上边，头又缩住，颈又缩住，一双手起势咁喺度震，喺地下度爬爬爬爬，又跌低，睇个样子认真惨。秋生完全唔知道呢个老坑系几时出现嘅，但见到点解踢到咗咁样个老人家咧，心里边实在好难过，咁就急忙走过去扶一扶起佢，就问：阿伯，你冇嘢吗？ 啲骨头仲未算散 嘅，老坑公口震震咁讲住。啊，对唔住啊，头先我真系一时间睇唔到你老人家。老坑公一摆手， 唉，我哋呢啲老嘢咧，有啲乜嘢人咧会放喺眼里边呢？你话咩？ 阿伯，我真系冇意嘅噃。 咁啊，即系我有心玩你啦，系嘛？我哋呢啲死老鬼啊，梗系左手左脚噶啦。 秋生嘅心里边的确几难受嘅。阿伯啊，你咁讲，我真系好唔好过下噶噃？因为呢个老坑睇起身实在太可怜，皮包骨，成面打晒杂。眼睛嘅深陷，疏散嘅白发里边喺风中飞舞，同埋个身系咁喺度震，嘴唇亦都喺度震。佢就讲啦：， 算罢啦，后生呆。 秋生见住呢个老人家终于爬起身，两只脚好似弹琵琶咁震下震下，一步一步咁样向前移，不由得追上去就讲啦。阿伯啊，都咁夜啦，你仲翻屋企？ 而家咪犯紧咯，即系人系啦，老力又冇啊。 讲讲下，身子一歪，争啲又扑低。秋生急忙一把就扶起呢个老人家就讲啦：阿伯啊，咁不如我孭你翻去好啦。个老坑公一笑就讲啦。 后生呆，嗱孝心咧就不一定有好报噶噃。 我咁咧，我都系自愿嘅。 咁系你自愿噶啦吓。 跟住秋生就踎低，暗暗踎低啫。个老坑好似青蛙咁，扑咁跳起，趴咗喺秋生嘅背脊上边。哇！秋生嗰一刹那几乎都扑喺地，个老坑公睇嚟瘦瘦猛猛咁，咁鬼重。个老人家双手一搭喺秋生嘅颈旁边身前，喺度问： 点啊？后生仔，行得咁样啊？ 佢嘅笑真系好奇怪。秋生如果系见得到，一定会发现唔多妥。好可惜，佢睇唔到。 唉，重啊重啲，不过都顶得步嘅。 秋生行前两步，行下就讲： 但系咧，我就好舒服噶啊！ 哎呀，阿伯啊，咁你屋企喺边噶？ 过咗呢座山，再过一座山。 吓、啊？乜话？今日要走到天光？ 咁又唔使走到天光嘅。 呢、这个老坑公双手之间突然间多咗一条好长嘅白布，蒙住咗秋生只眼。当白布落喺秋生只眼上面，突然间又消失。喺嗰一刹那，秋生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前面条路白烟弥漫，翻滚住向呢边涌下涌下，涌咗埋嚟。哇！突然咁大雾嘅，佢不免有啲奇怪。个老坑公就笑。 唔使乱，我会点你噶嘛？走啦，走啦！ 跟住秋生就哦咁样，又孭住个白衣公向前行。 睇路啊，小心撞到树啦！嚟啦，左转，左转。 喺呢个时候，秋生嘅眼前面同时出现咗棵大树，连随一被闪开啦。 系啦，右转，又再左转咧，左转，右转，再转啊！ 跟住秋生就不由自主咁左头唔右转，佢自己都谂唔到，孭住个老坑喺原地度打转。其实嗰块白布系一块鬼布，一揞上咗，秋生所睇见嘅全部都系幻觉。而呢个老坑成日讲左转右转，亦都系有意引佢兜圈嘅啫。由于受到幻觉嘅影响，佢自己咧就唔多觉嘅。到底转咗几个圈，秋生自己都冇数，就系转下转下，就系觉得背脊上条老坑越嚟越重，自己就越嚟越攰，忍唔住喘起气，面上面一粒粒嘅汗都滴晒落嚟。见到佢攰成咁，汗流浃背，个老坑公就更得意，嘻嘻嘻嘻咁怪笑。而秋生只眼直不甩咁望住前边，所见到嘅都净系一片烟雾弥漫。走到忍唔住就问啦： 喂，阿伯，仲有几远噶？ 冇几远噶啦！ 老坑就怪笑。嗱，各位，你听到有条友咁样笑，你都觉得有啲怪啦，系嘛？而秋生呢，真系只戆居仔，净系识得向前行，啲汗就系咁叭叭声咁流，仲热眼添。哎呀，实在系唔舒服。咁啊，伸手攞毛巾，抄下抄下，点知就攞错咗喺腰间一道黄符。冇错，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，佢嘅师傅系茅山嘅道士嚟嘅。咁佢就唔多觉嘅。掹起件黄符，随手就系咁抹一抹只眼。当呢道符冚喺眼盖上面，一层白灰唰咁就落咗嚟，一股清凉嘅空气由眼睛里面透入。秋生不由自主咁，嘿，打咗个冷震，同时擘大只眼一睇，啲雾就冇咗啦。但系所见到嘅，仲系仍然喺当初见到呢个老坑公嘅地方，不由得一窒，目光所及。连随就见到地下就只得自己个影，嗰、那个老坑公喺月光底下系冇影。咁好啦，佢再戆居嘅话，都知发生咩事啦。偷偷地一眼望一望个老坑，就系见到个老坑阴森森咁就喺度笑。 点啊，后生呆？ 老坑就问啦。秋生就笑笑，诶，冇，阿伯啊，我就有啲攰，想歇一歇咁啫。 好啊，好啊。 秋生心头大喜，暗一踎低，将个老坑公放低，有意无意咁打横咁移咗两步。个老坑就好似青蛙咁踎喺个地上面，系咁掘住秋生，仍然仲系一面咁奸笑。秋生再横移一步，伸一弓，啪一声就走啦。但与此同时，个老坑又系一跃，啱啱好又系伏喺秋生嘅背脊上面，将佢揿到实嘅。哇！吓到秋生脱口就嗌出嚟： 阿伯，哇！后生呆， 你就系想咁样就抌低阿伯啦？你系咪啊狼死啲啊？你都好狠心啊！ 秋生就冇出声，猛然一个后空翻，背靠住地面，就试图将佢撞落地下。点知个老坑身体一缩，已经离开咗秋生个背。一撞之下，哇！撞到个咿牙崩哨，真系痛到入心。老坑公身体一跳，又系好似青蛙咁踎住，睇住秋生企翻起身。秋生就忍住痛望住老坑，个身就面对住个老坑公，慢慢一步一步咁退，退下就越退越快。个老坑咔咁一笑，个身突然有弱气，又向秋生扑过去。秋生伸手要挡，但系已经到啦。剪结嘅老坑面对面双脚一剑，双手一箍，擘大口就要往秋生个面上面咬过去。只见个嘴一落一吸，秋生个面上的肌肉又随住一张又平复，哇吓到就嗌啦！个老坑公认真又擘大个嘴，只见里边一片漆黑，一粒牙都冇嘅，跟住一笑。 唔使惊，唔使乱，阿伯我咧就大老啦，啲牙都甩晒咗。 秋生惊魂稍定，谂谂下，怒从心起，你老母啊！啪一声，企起身，挺住个胸，向住路边一棵树就系咁撞过去。但系人未撞到啫，个老坑公已经掹住个膊头，啪一声凌空又翻到佢背后，哇！呢镬金硬生生个心口就撞咗棵树度，撞到血气翻滚，几乎窒息。 后生都要同我玩嘢，你仲差几皮啊？ 你想点啊你啊？ 我要你搣我啦！ 话一讲完啫。个老坑双脚一夹一扭，秋生个身不由自主咁一转，就好似个骑马咁样，系咁喺度熬，系咁喺度熬。老坑就骑喺个背脊上边，秋生就不由得好似匹马咁喺前面度狂奔，一边叫就一边嗌。个老坑就好高兴，摇得就更欢，一路往前狂奔咗十丈，秋生一眼望见，咦？路边有一个石龛，石龛里面是供奉住个土地公的噃。脚步立时一顿，个老坑咧就挂住笑就冇睇到，发现秋生停低咗，双脚一夹，秋生马上大叫一声，系一下子就扑去路边，扑喺个石龛上边。等到呢个老坑公发现唔妥嘅时候，已经嚟唔切啦。喺佢眼里边一股豪光。在土地公公的石龛上面透出，经过秋生的身体，唰咁样就袭过嚟。个老坑公即时好似触电咁样弹咗起身，一连弹咗数丈，跌喺地上边。喺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土地公公的石龛发光，土地公公就现身，对住秋生大嗌一声：， 仲快啲走！ 秋生就醒啊，应一声：，哦，癫狗咁样就跨过个石龛。走教唔透，契弟走得魔。个老坑公一见，大叫就扑向前，石龛上面豪光再现，挡住。老坑公惊叫一声，见到细色唔对，身体一个后空翻，又好似青蛙咁样踎翻个地下度，而豪光同时又缩翻翻去。 啊！真系咁犀利咩？吓！ 个老坑嘅眼左瞄右瞄，探左手一试，石龛嘅豪光即刻向左边暴涨。个老坑连随又缩翻左手，个身向后一侧，谂住向右边走啦。右边嘅豪光随即又伸长起身，个老坑公身体一缩，目光所见之处，礼手啊揸把树叶，好迅速咁变咗顶绿帽，拎住顶绿帽向土地公就掟过去啦。 哎呀，屌你个绿帽啊！ 原来土地公公一样怕戴绿帽嘅，十一声冇咗影啦。而同时石龛上面嘅豪光亦都消失咗。 每个老坑公喺石坑上面一跃，好似青蛙咁，咁就追前。咁究竟呢个老坑公系咩人嚟呢？秋生又甩唔甩到身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远处旅隔咗千里，白云晚黄，心想想，别离后，全心怎会不思乡？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咬浪，故地故远，最是难。